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我

回顾都带着眼光，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为一切就像风不由人，为一切就像风不由人，为一切就像风不由人。

为把我让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你可知道？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死了，再闭上我的洞，能不能知道一种另一段的梦？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铃声响，对着电话说是我。

的工具离开童话的包裹就停止闯一闯人海茫茫一切不是想象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一一走一眨眼不用说我统统了解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 yeah, yeah, yeah. Oh, oh, oh. 手牵手肩并肩虚度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重拾了从前抱个手看一圈也许梦还不会实现就算回不到最初的起点 近的距离我们的心连得很紧说好永远都不会放弃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走远就算流浪空气我会把你抱紧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不弃不离永远在一起、哦、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我爱你不弃不离、yeah、几辈子在一起、哦我们相偎相依我们是给我哭我们是卡纳我落地的人卡路去哭路里现在你们我哭都对的安娜去过我就哭过那些的安娜去过把就哭得好真的那个哭哭我们那些爱心就哭得好说好永远都不会放弃相偎相依

冷风沉默的胸口，以前的梦还在心中，谁也拿不走。我很快乐，我不快乐，有什么不同？就当作我已经解脱，不必想太多。爱在心里挖了一个洞，装满多少空荡的寂寞。我已习惯仰望天空，没有重量也没有痛。爱在心里挖了一个洞，我对风好说我不会痛。爱情其实没有什么，不要谁记得我，不要谁懂我。 选择。